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崛起。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民族史。走进长城，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倾听长城，还原古中国一路走来的真实过往。关山万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穿越时空，让我们一起去解读长城的价值和魅力。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伟大也要有人懂，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说说我们北京密云的一段长城——司马台长城。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老朋友，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新朋友，来自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一段密云的长城司马台长城啊。节目的上半时段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互动的问题，去过的朋友肯定能答对。我们的问题是，司马台长城的最高点是下面的哪一个地方？有三个选项， A 望京楼， B 仙女楼，C 天桥。把您认为的选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下面呢，我们将通过一段录音走进司马台长城。 司马台长城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距离市区约120公里。司马台长城沿着刀削斧劈式的山脊修建，险峻无比，各种样式的城墙沿山脊匍匐蜿蜒。司马台长城敌楼的样式是千变万化，有2层、3层、2眼、3眼、24眼等等。走入敌楼，可以看到平顶、穹顶、八角藻井等各种样式。追求美感是人的基本天性，让人惊叹的是，在如此险峻和严酷的条件下修建长城，古人仍然将长城的实用功能和美学想象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今天的司马台经历岁月的风雨侵蚀、战火的蹂躏，既保留了雄伟挺拔的城楼，也有风刀双剑磨砺出的残垣断壁。司马台长城将恢宏与残缺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残缺之美。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司马台长城啊。今天下午和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聊起这段长城，我觉得有一半的人说 没去过， 没去过哈， 没去过，因为相对离咱们城区还是远了一点哈、啊。还有去的人印象非常深刻， 对，反正去过的人肯定印象深。 嗯，我觉得咱们仨可以先分享一下啊，因为董老师是无数次去，这个当年84年行走长城的时候，就走过很险要的这个司马台长城。 是， 嗯，我今儿问我说那个董老师您去过几次啊？董老师想了一会儿说：“哎呦，数不清了。”啊，一会儿让董老师好好给说一说啊。然后王老师呢，大概是在20年前去的这个司马台长城，是吧？ 是，时间已经很久了。 能大概的描述一下吗？ 当时啊也是做一个电台的节目， 嗯， 当时呢这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我记得是时间好久了记不太清了，好像是从西面金山岭那边一直走到司马台， 嗯， 用了大半天的时间。那边呢这个因为司马台呀、啊、西边呢还不是最险的，最险的是在东边， 嗯， 但是时间这个路上啊也是非常的 不好走， 哎、 是吧？ 也是不好走。 嗯，这个都是长城专家啊。我说说我大概是在04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司马台长城。去的时候呢，就是下午1点多了， 嗯， 就是不是大早清去的。然后往上爬啊，当时景色非常好看，也觉得山势非常的险峻，觉得这长城修的啊太牛了。然后跟我们一起往这个东边走的还有一些人，等到了最险峻的就是到了单边的那儿的时候，天就擦黑了，这时候夕阳西下、哦、景色很美， 就不敢走了。 对，这时候就犹豫了，说还要不要再往前走。那个确实是残长城野长城啊，就保留着那种文化的感觉，再往前走呢可能景色更美，但是有可能回不来了。因为太险了，就是两边都是立陡立矮，有的地方很，我不能说它窄到咫尺吧，但它真的很窄， 真的就是窄到咫尺。 对，就是回来很困难，当时还是理智战胜了自己的冲动，然后就回来了。没想到回来的时候，这个缆车这头已经没有办法下去了，就只能绕着来路就盘山回去。这一路走得非常艰辛，天已经彻底黑了，长城上也没有灯火，然后就也深一脚浅一脚，深一脚浅一脚，说什么时候能下去，到了古北口啊。然后走过一个敌楼的时候啊，一开始那个敌楼是没有光亮的，突然走到那儿的时候开了一扇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冬天， 嗯， 这个有一个就是工作人员，他戴了一个军 值班的， 对，他戴了一个军帽，那军帽那俩耳朵吧是往上的，他就出来了，然后背后光一照就映在墙上，我想这是碰上什么了，吓死了啊！最后到了山底的时候，都山脚下的时候，都已经晚上9、10点钟了，都终于看到人烟，看到灯火，觉得哎呀，这个险象环生，就那一段没走是对的，要不就彻底留下了。我记得当时下来的时候啊，然后长城上已经没有人了，只有我们这一波人往下走的时候，还有两个人留下了，一对外国的情侣，他们坐在残长城上啊，看着夕阳西下，天边有绯红的那种夕阳，还有云彩。然后一对情侣坐在那儿，很美，景色确实很美。 嗯，你们要是不下来，就能估计能看到仙女了。 什么是 仙女还没出来，你们先走了，结果看到那个。 哎呀，当时我觉得去过的人印象都非常非常深刻。但是你就问我慕田峪啊，或者说居庸关啊，啊也去了，但是没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啊，也因为爬的时间确实很长。但是我觉得董老师那么多次去长城，去司马台长城啊，今天我们聊聊他背后的这种文化和故事。首先大家可能问的就是，哎，司马台为什么叫司马台长城啊？嗯， 其实司马台长城有很多的这种传说啊，有好听的，有不好听的，有吉祥的，有不吉祥的，这个多种多样的传说。其中呢它有一个传说，就是我们还比较愿意传播的哈，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唐代的时候啊，一个叫唐毅的，就是幽州都督。那么这个人呢，这个人就非常的有本事啊，也善战，也这个能力也非常的强，但是有本事嘛，就容易遭人 嫉妒。 对，最后的时候呢，这个但自己也狂啊，自己这个也什么都不吝，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就被杀了之后呢，但实际上他是冤枉的啊，就是他没有那个反叛呢，也没有什么，就是自己有毛病哈。那么再加上呢，这个能力也太强了，被杀了之后呢，就是他有他的一个 一个下属啊，就跟了他多少年的一个下属啊，也辞官了。辞官了以后呢，就在这个地方给他守灵，就在司马台长城脚下二里多地的地方，就专门有一个就是这个唐义墓。但是这王大命就是那个时候都毁了啊，60年代的毁了，但是当地的人也都知道，现在也还有一些残砖呢、残件的这样的遗址。他就一直在这守，祖祖辈辈人家在这守着。然后当时后来就传说，就是这个人呐、啊，这个人是一个司马，就官啊、官职啊、司马。后来呢，他世世代代就是唐家，后来又被平反了嘛，又这个恢复了名誉的时候呢，然后呢，就让他就世世代代虽然在这守着这个灵啊，但是呢，让他们享受司马的爵位哈。但实际上司马的爵位就非常的高了，这不可能是一个小官的， 就是， 但是有可能呢，有可能这位非常效忠他的主子的这样的一个 守墓人， 对，守墓人呢有可能姓司马、 哦、 是吧，这是有可能的，就是什么样的传说都有，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讲情讲义的这样的一个人和故事，挺好的。 嗯就是我们去啊，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曾经有守墓啊，然后和司马有点关系，究竟是官职我觉得不可能是司马了 是 对，有可能是姓司马啊。为什么去司马台的人印象都非常非常深刻，这跟这段长城他修建的这个整个在山势啊非常险峻肯定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去界定和描写一下这段长城啊。我觉得有四个字儿，有一词儿叫刀削斧劈，就是形容这山势，然后已经很险峻了，上面还有一线长城，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是吧？ 对， 嗯， 这个说到刀削斧劈啊，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到了司马台长城，在司马台长城的脚下呀，我们看过去那边的山势啊，的确就是刀削斧劈。但是呢，刀削斧劈的这个峭壁上啊，上面呢还有长城的墙体。 嗯， 这个长城的墙体呢，因为山体嘛它是自然的，而长城的墙体呢它是人文的。可是你看上去啊，就感觉到这个人文的长城呢，它就是自然的山体生长出来的一样， 嗯，它是和谐统一的， 就是、对呀、啊，天人合一嘛、 嗯， 就是那种感觉、 嗯、 非常好。 就是到那儿我们会有一种疑惑，就是山体已经这么险峻了，我们爬上来都这么费劲，古人还要在这么险峻的山体上修上这一线长城啊，这个就让人觉得有点费解。 它这段长城实际上它是联系东西的， 嗯， 就这一段非常的陡峭，是吧？那么非常的陡峭，可是呢，你过了这个望京楼往那边，其实望京楼我们一般的爬望京楼不顺着这个长城爬、 哦、 而是呢这个从这个北面爬的多啊，从北面上来并不是多么困难的、 哦、 那么那一带呢和望京楼的东边呢是都可以过来的，可是呢望京楼跟仙女楼和这边的这司马台这块的这个守军的联系呢、 哦、 如果上头要是不修一下的话呢，那他可能这个联系他就成了一个孤楼了、 嗯、 一座孤楼了，一座孤楼，那如果有军事情况的时候呢就没法呼应了嘛、 哦、 也没法联系了，实际上他上头的这个 是个连接线， 对， 他必须得修一下， 他是一个联系这道线的一个。 嗯，其实我们刚才片花里也说到了啊，这么险要的地势，因为要连接不同的城楼、不同的区域，所以修了长城。而在司马台的修建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古代匠人啊，他的这种聪明才智，而且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长城是防御体系，修它主要是为了这个实用功能嘛，可是我们在上面看到了很多匠人的那种心思， 是、嗯、 啊，比如说这个整个建筑模式啊，它那个斗拱啊，它那个穹顶啊，就是玩的各种小花活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个王主任可以讲讲、嗯、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花活啊、 嗯、 其实在司马台长城那一段长城上啊有很多很多，这个刚才您说到了长城的堤台里边呢有这个，你看啊，堤台里边的房顶啊，它有这个有平顶的，有球形的穹顶的，啊，有各种各样的顶。另外呢，我们就拿这个仙女楼来举例，这个仙女楼呢，它里边啊 是非常复杂的，它的设计是很有艺术性的。里边呢，光甬道它就有三条甬道，石砌的券门呢就有十个。然后呢，在这个仙女楼的这个楼门口呢，还有这个石雕的这个图案非常非常美。这个有并蒂莲上面呢还托着一个仙桃。你想，这个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楼，它应该是在一个城里边的一个园林里边的一个楼， 更接地气， 对， 是吧？ 对呀、想象不到它是一个军事工程，长城上面 那么老高，修成这样， 它就体现 给谁看？ 体现了， 它就反映人们的那种精神追求，是吧？ 对， 它实际上就是说，长城的修建，它不是在战火中修建的，它是非常平和啊，这在一个和平时期修建的这样的一个 对。 工程，所以说呢，他没有那种刀枪剑雨，实际上他是才有了这样一个精雕细刻，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审美的， 对 啊， 他是有这份心思的， 他也体现了这个当时的人们对于和平啊，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 对，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司马台长城呢，还有一个麒麟影壁，就是在这个长城的这个楼台上面呢。有那么一道影壁，但这个影壁上面砖雕的呢是个麒麟。我们都知道麒麟是个瑞兽嘛，它这个有这个和平啊、辟邪呀、啊，是吧？这样的一个寓意。那么为什么要修筑这个呢？它也是就如同刚才所说，是吧？是追求和平啊、美好啊这么一个想法。 刚才董老师说啊，就是修建长城的过程不是战火硝烟那头打着我们修建长城急匆匆的，不是啊， 是 一个平和的、相对和平的年代。 对，我们为什么总说经常的说长城它是构建内外秩序的一个手段，它是不打仗的。中国绝大部分的长城上都没打过仗，我说就即便打过仗的地方，它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就它就是构建内外秩序的一个手段，通过长城这样的一个墙体呢，把内外隔开，然后通过长城的关口呢进行内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一个明朝的工匠，我分这分块啊，我就正好修司马台长城，我有这个闲情逸致，我有这个心思把这段长城让除了让它坚固之外，除了让它是个防御工程之外，我还希望它能够精美，能够好看， 对、表现表现自己的手艺嘛。 对，我就白学雕花了，是吧？我得把它雕出来啊。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这个仙女楼啊，这也是长城上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城楼，也是整个司马台长城当中比较有名的这样一个楼。就是你看它的时候，觉得它是那种高耸的，是细的那种感觉啊。这样一个楼，它为什么叫仙女楼？它的特点是什么？仙女楼这名字哪来的？它怎么叫仙女楼啊？ 这个仙女楼呢，应该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具体的内容啊，我记不太清楚。应该是呢，这个传说故事中呢，修长城，但是呢，修长城的过程中呢，这个工匠们遇到困难了，不好修。后来呢，好像是这个玉皇啊，传说中啊，玉皇大帝呢，这个派了几位仙女。来帮他们修，结果呢就修好了。当然这个我所知道的这个传说故事呢其实很复杂的，后面还有故事内容，但具体的记不清了，反正是跟仙女有关。另外呀，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仙女楼呢，它比较挺拔，是吧？ 对，就是你看上去就是比较挺拔，比较高挑的， 就像一位仙女伫立在那里。 对，就整个这身材就和别的这个敌楼不太一样哈， 跟将军楼就不一样了，将军楼蹲蹲实实的哈， 稳如磐石了， 对呀、对呀， 很瓷实。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叫将军无相啊？将军是没脖子的哈，圆圆墩墩的哈，然后这个美女无肩哈，在那儿苗苗条条 的， 对，这个楼子呢就是那么非常像。削尖了肩膀的一个 亭亭玉立的 在那立 那种感觉啊。那其实节目的开始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这个前提是您如果去过司马台长城爬过，那肯定是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我们有一位热心听众冰心 DBX 啊，特别难能可贵。我们每次讲长城的时候，讲到山海关的时候，人把山海关的门票拿出来，今儿讲司马台又把司马台的门票拿出来， 门票收藏，门票收藏者。 我仔细看您这个照片啊，它就是司马台长城门票，2002年10月5号，这是快16年前的门票，而且团队优惠那时候多少钱？45块钱啊，大差不多是这个 物价的这个价格哈，然后也去过司马台长城。那刚才我们那个题对您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了，我们问的是司马台长城最高点是下面的哪一个地方？ A 望京楼， B 仙女楼，还有 C 天桥，这些都是司马台长城特别有名的这个敌楼还有这个地段啊。然后那个冰心 DBX 就说了这个望京楼啊，海拔986米，它是司马台长城的最高点，站在此楼手可接天啊，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啊。他说王主任提及的那个是不是咱北京电台原来一位老的播音员，就是在国庆前后做的人生热线跨越长城的直播，可能都不记得了是吧？ 啊，对，我那个不是，这个还不是那个，我记得是广东 哦， 广东那边电视， 可是不是咱北京台的是吧？ 是北京台。 嗯，这 DBX 肯定是去过司马台，也知道望京楼。确实望京楼就是， 对，望京楼是这块的楼里最高的，望京嘛，它站到一个最高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月明星稀的时候是可以看见。在明代那时候，古代啊，那时候灯光不像现在这么亮啊， 嗯， 即便是不这么亮，那时候油灯嘛哈，那么也是依稀可见 京城 的灯火， 灯火哦、所以 是在望京楼嘛。 哦，望京楼是最高的啊，望京楼和仙女楼中间连的那个叫天桥， 对 吗？ 它这个仙女楼呢，相对就要 矮一点， 对，要低一些了。 嗯。对，那就恭喜冰心 DBX， 他答对了今天的上半时段的题。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有关于司马台长城的互动问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一会儿回来。 桑田沧海，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混得不错，穿上绸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 嗯、 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从东面往，但早就知道望京楼哈。我们这个头天的时候，我们在东边住的时候呢，是住在长城上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低楼啊。那里头住个道人，就是他把那个四面的窗户啊和门啊都装上木头的门和木头的窗户了。人原来就有木头的门和木头窗户啊，然后装上了以后呢，这个道人就在那个楼子里头住，啊，特别的美。那个地方真是住到那儿 去。你们去的时候，道人还在吗？ 在， 还在呢。 对，在。他呢是这个就是这个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呢，他后来还俗了嘛。就是然后后来又可以了，他又回来了，就在这个山上住。然后下去取水啊，在山上其实也能，就是它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泉，但是不能保证，但是粮食啊什么吃的东西它都要下山去背，然后过上一段时间就要下山去背，然后我们在那块儿，然后再往东走啊，就到的这个望京楼。其实到望京楼那是第一次，我们本来是就想不走了，想在望京楼上 也 停 再待一晚上， 但因为望京楼下头再往前走就是仙女楼了嘛。然后我们后来的那个《中国集邮》杂志上，还有后来很多的书上，就是用我在那个背靠仙女楼那张照片，就是介绍我们那个徒步长城的时候，很多的文章上都用过那张照片。确实非常的险峻。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户外活动的话，就大家看到这么险的地方。就很这个， 没有那么多人登上， 很意外。那时候对对对，很非常少的人在爬长城嘛。不像后来这个大家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了哈，大家就去感受长城， 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记录它。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的一段记录下来以后呢，挺好的。我们发的那些照片，大家反应就是也都很强烈，看确实非常的陡峭，因为它山体本身就陡峭，然后长城的保存又非常的好，因为在那上去都不容易，谁上去拆去啊，就没人上去拆去了，保存的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呢，它那个敌楼啊，整个就建筑在那个非常稳定的基石之上，就那个就长那个山体啊，山体的石头之上的这样一个垒砌，所以说呢，它整个那个结构啊，它没有松动，它不像修在那个坡上啊，或者修在什么 不稳啊， 一摇晃摇晃，它可能那个楼子的结构地基不稳，结构就发生变化了哈。它的不是，它那个基础非常的稳，然后呢，那个建筑的工程质量呢也非常的好。是，你看望京楼上有那个文字砖，上头都记录呢，它是万历五年修建的，万历五年是戚继光在这儿的时候最辉煌的那个时期，基本上万历十年他就走了嘛。那这个他是这个隆庆初过来的，在长城总共待了16年。待了16年，说隆庆二年过来的，所以说万历五年的时候是他在这个地带最辉煌的时候。 对，所以说望京楼的修建啊，整个工程的质量 非常的好， 是不计成本， 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燕山山脉啊，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往下看，你觉得那是大地的褶皱，是吧？因为板块之间的挤压，它是绵延的。而像司马台它所在的这个山体，就感觉像一把刀锋一样，就是很少有那样的山在我们这个长城脚下出现，感觉哈，然后就立陡立矮的上面有一线长城。 是，特别是它的，因为这个山的南边就是一马平川了嘛，所以说它不限那个其他的地方，你可能你站到山上再往两边瞅还是山上。 对呀， 它那个就是 整个就是悬崖。 对，就山下的就是悬崖，悬崖过去就是一马平川，就是平原地带了。 对， 所以说我们从北京过去以后，就开着车，就是从路上就远远的就可以看见司马台的那个山和司马台山上的 长城。 就像王老师说的那个，长城就像从山上长出来的一样，那山本身就是一个， 对，就像刀锋一样， 对，一个峭壁哈，然后上头又长出来了一截长城， 对， 非常的漂亮， 难得是两边都是这种，然后上面有一线长城啊。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司马台长城航拍的这个镜头，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看，真的是就是那种嶙峋、那种陡峭的那种感觉啊。其实刚才董老师说了，就是我们 爬长城的时候，走在这样的古迹上的时候，是通过城砖可以确定长城建造的年代，而且城砖上提供的信息甚至让我们按图索骥，哦，这一段工程是当时谁负责啊修建的，这个砖是从哪个窑里出来的，这些都能够通过城砖上的信息读到吗？ 是啊，在中国历史上啊，它就有一个这个就是记名的这样勒吾记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把包括刻碑啊是吧， 嗯， 都是这样的，一般在砖上也是印模砖，通过砖呢有洋文的有英文的哈，然后上头呢把它的修建年代修建的这个施工方等都刻上了这样文字的印模，就使得大家知道这块长城是谁修的， 嗯， 实际上呢既有呢你做的好了呢就给你流芳百世的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 表彰哈，那同时呢也有一个就是你做的不好了的话追究责任的，你跑不了哈， 嗯，这责任的一个追踪和认定啊， 嗯， 我们的听众肖龙说啊，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司马台有一段索道，然后可以滑下来啊，然后底下是一片湖，嗯，这个肯定是对的，因为我们去过司马台的朋友肯定觉得，哎，底下确实是就是有山有水这样一个景致在里头，是吧？ 不，它滑不下去。嗯，那个司马台原来啊，现在那个景区不一样了。就是原来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索道上到半山腰，然后半山腰有一个。 对，我也记得索道是往上去的。 对对对对对，它是有滑道的那个有两处在长城上，一个呢是就慕天峪有那个滑道， 嗯， 然后呢就八达岭那个水关有滑道，就这两个地方就是有那个可以坐着滑下来的那个。滑道的旅游设施啊， 嗯嗯， 这两个地方有，那司马台没有啊，那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啊，就是他后来搞成那个景区了以后跟原来司马台的那个建设它不一样了，所以说但是下头的他说那个水库是有的，就是说司马台水库呢它是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给截的，就是它有泉水，那个泉水还是温泉的， 嗯， 然后呢也有温泉也有不是温泉的哈，那么它把这个水呢这个截上以后呢，然后呢是浇地用的最早，但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水库，就在关门它是那个最狭窄的地方嘛，在关门截上的一个小水库，后来景区发展了就把它那个水面做大了， 嗯。我们的听众刚才是和我们互动啊，说到了这个望京楼是司马台最高的一个点，还说到了仙女楼啊，说整个这个敌楼它是比较这个挺拔的啊，就是和将军楼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司马台的整个长城里头啊，我们发现建筑特色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比如说这里有我们说到的云梯还有天桥啊，你听这样的名字你就觉得啊它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在云端的感觉啊。来说一说这个云梯和天桥他们俩是什么样的所在，王主任。 他这个是这样的，云梯呢就是我们要是这个从西边去仙女楼，然后呢去望京楼，他那个地方啊很窄，山脊呢很窄，但是呢很窄的地方呢你又要修筑起墙体来布防，那就只好呢在很窄的地方呢修起单边墙， 嗯， 就是一堵薄墙，哎， 这就涉及到一个名词叫单边墙啊， 单边 就单边长城，大家可能也经常这么说，或者说单面长城， 哎， 我们一般看到的长城两边都有， 对，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的长城的墙体呢是很厚的， 对啊， 很厚的墙体呢，墙体的顶端呢上面这个朝向进攻方的呢有高高的垛口墙， 嗯， 垛口下边呢还有瞭望孔射击孔， 对， 然后呢向里边呢是女墙， 女儿墙 比较， 嗯， 哎，低一些的是这个样子的， 对，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双边啊双面是吧，就是这样， 嗯， 但是呢像司马台山脊上的 本来就没多大地儿， 是啊，本来就没有多大地儿，你修不了厚厚的墙体， 嗯， 所以说只好修一道薄墙，但是呢为了加强防备呢有的地方啊还在这个和这个薄墙和这个单边的墙呢还修了一些垂直的障墙， 哦， 修了几道障墙， 这障墙是 为什么要修障墙呢， 嗯， 这个就是为了怕敌人攻上来之后啊守军呢可以依托着障墙呢进行 节节抵抗。 哦，就还是一个掩体式的那种啊， 他 遮挡自己。 对，然后呢，这个期待着援兵呢上来增援他。 哦， 哎， 敌人是有多想 不开。他这个帐墙啊，就是。司马台这个帐墙啊，现在有两处，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它有一处帐墙是原来人家保存的那个原样的那个帐墙啊，我们上去看过，它那个帐墙就是从最上头的时候啊，它中间那个帐墙上有那个瞭望孔啊，就是能看到下头啊， 嗯， 从最上头的时候这个孔啊，一直可以看到最下的那个孔，人家这个孔是穿着的， 哦， 是通透的。 最上面的孔看到最下面的， 对啊，他那是那个从高处这样斜坡下来的嘛，那个帐墙嘛， 嗯， 然后你从最上头一直能看到最下头，但是我们后来修的是修城墙修缮的时候呢，哦，就没有 四个点儿了， 没有体会到人家的那个，就觉着每一个帐墙上的有那么一个孔， 哦， 就可以了哈，好像这一个孔只有跟下头那一堵墙能对上话，其实他就已经没有了从最上边一直贯穿到最底下的这样的一个通透的功能了。 哦， 其实很多的时候在过去人家那是使用功能的， 对， 就是在最底下这一望在那喊一嗓子，上头人就 能 看见 啊， 就那比划比划都能看见的， 哦， 上头也是啊，那头有什么情况他都能互相通达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多在长城上修建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就非常细致的安排，包括司马台长城上有那个敌楼里头，就是你能看到它的本来现在的砖拱的这个敌楼哈，那么它还在四角的时候呢，还有那个柱础的那个柱，就是原来有木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它最早时候修建的时候呢，它那个顶不是这样的一个砖券的，而是呢四面是有柱的，然后柱上头呢捧着木板上的有顶。它是这样的一个建筑结构， 那时候是砖木结构， 对，这样一个结构。但是木头的这样的一个楼子呢，一个是木头，它就 容易糟朽， 对，它糟朽。另外一个呢，你在里头点火呀，冬天呢和什么，它也容易失火，是吧？你打仗，人家可能放把火就给你烧了， 对呀。 所以说呢，它就不安全，也不安全。后来才逐渐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券拱形式的楼子。那么它这个里头补充上这个券拱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里头那个芯儿。把那个原来那木头那个地方就塞死了嘛，但再塞死了木头那个半圆的那个 柱础还是在， 对，那个半圆的那个柱的位置和最底下的那个柱础还都能看到，所以它这个建筑有老多，人家是根据当时的实用性去调整的。 我们经常说空心敌楼，空心敌楼啊，这空心敌楼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它那个空心敌楼啊，空心敌，既然说到空心呢，它肯定是针对实心来说的。这个原来呢修的是实心敌楼，后来呀，这个戚继光他从南方嘛，南方的抗倭的战场里边取得了胜利之后啊，朝廷呢把他调到北方的长城沿线。后来他经过调查，他说这个实心敌楼啊，对于戍守的士兵要休息啊，要储存粮草啊，储备兵器啊，都十分不利。如果要是空心的呢，这些战留物资啊都可以放到里边了，战备物资，士兵呢也有了休息的地方，指挥人员也有了一些是吧，指挥场所，哎，所以就修了大量的这个空心敌楼。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空心敌楼吧？ 不，它实心的也有啊，就是，但实心的我们现在不叫楼啊，就是敌楼这个概念是我们现在人称呼它的，就是在人家明代的时候，人家不叫敌楼，就是敌台。就是这个对敌作战的台子， 它 最早的时候是对敌作战的一个高台， 主要是观望啊，或者是 观望啊，它因为它比那个城墙要高嘛，对啊，架炮啊，另外它比这个城墙高嘛，那么它射杀敌人的时候它也方便， 对， 另外一个这个台子呢，它也突出到墙外的去，因为它也比城墙宽，那突出到墙外的这一部分呢，那你要有敌人去爬城墙的话，它从侧面也可以射杀敌人， 形成交叉火力， 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敌台，那时候的敌台呢，它就没有空心嘛，所以它就只有敌台这样的一个称呼。 它是个台子， 哎，那有了做空心的时候呢，就把它做成空的，里头可以住人，可以存放，因为火器使得越来越多了嘛。有使用火器，那火药肯定是让水泡了，下雨浇了就没法那个打不响了哈。那这个粮食啊，火种灭了，那这想点炮也点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 需求，所以就开始呢就是建空心的，空心就驻兵了嘛，囤兵器啊，囤火药啊，囤火种啊，囤粮食啊，然后呢士兵在上头住的时候呢也就不现在 遮风挡雨 风吹雨淋的那么痛苦了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有了空心敌台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敌台就开始区别出空心的和那个没空心的哈，实心的 就变成楼了，敌楼。 后来人们呢就看着这像个楼似的，因为有窗户有门是吧，那么高，然后呢大家就是口语叫就愿意 叫 成敌 楼了啊。那说到这个敌楼啊，司马台这段长城它敌楼这个密集的程度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啊。然后我们发现这里有两层的，有三层的，有两眼、三眼、二十四眼啊。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说这二十四眼和两眼这差的也太多了啊。后来王主任给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眼就是它的那个 箭窗 是吧？ 它这个箭窗啊，就是在这个敌楼的墙体上呢开的窗子，一个呢是为了瞭望，另外呢也是它可以射箭嘛，是吧？叫箭窗嘛，是。这个敌楼呢它是很精妙的，它这个箭窗啊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是吧，几眼几眼的，两眼的，四眼是五眼的，甚至有的地方啊，有的地方还有九眼楼，这个是很精妙的。这个而且这个楼台里面呢，刚才您说了是吧，有两层的，有三层的，这个里边呢每层呢有的呢还根据需要呢有的这个隔成日字形的，川字形的是吧，四字形的，这个根据各种各样的需要，驻兵的需要，很精妙， 就打了隔断了，有几间。这个确实，大家下次再去看看这个敌台，我们今天所谓的敌楼就会发现不同哈。 对，它这个眼儿的不同呢是主要这个敌楼的体量不同，就是它眼儿多的，它肯定就大，是吧？你九孔楼、九眼楼，那肯定就非常的大嘛。就是它这个险要的地方，驻兵多的，需要驻兵多的地方呢，它就建一个大一点的，然后呢，在这个现望京楼啊，现这个仙女楼那样的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也不需要住太多的呢，它就建的小一点的这个地楼。你先九孔楼，它九眼楼为什么那个地方建那么大呢？那是蓟镇、仓镇和这个宣府镇交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三个大的镇，是明代的军事防御的那个军区的那个概念哈。那在这样的一个交界的地方，三家都管的这个地方，它就容易形成薄弱环节啊。那在这样一个地方呢，它就形成一个这个防御的薄弱环节，要加强防御的这样一个需求，在这个时候呢建了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楼子。这是九眼楼，是在延庆啊，它是整个万里长城当中，就作为空心敌楼来说，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楼子。 哦，这个也是难能可贵，有机会去看看啊。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的问题，就是说司马台长城是以险峻著称的，那司马台长城里面有一段天梯，这个角度倾斜非常大，我们有三个选项，50度、65度、90度啊。然后我们的很多听众答的都是90度。这个推险了点啊，这个让董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这个90度就是爬梯子了哈， 那就直的嘛， 对 吧？ 那这个直的爬的，它就是一定是要有个木梯或者什么那个有孔洞的才能爬，是吧？ 对， 因为它直着了嘛。实际上呢，它不是，它是砖垒的。你想砖垒的一个从最低垒到最上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坡度的哈。那么它实际上就肯定是不可能是90度啊，不但不可能是90度，现在一般的网上都说这个85度，其实85度也不大可能。你想85度跟90度基本就差不多了哈。 对， 就它从最底下垒到上头的时候，它没有那个空间。你想它你不管怎么样梯与一梯要压着一块，就哪怕压着半块砖、三分之一块砖，让你那个脚尖先能放上的，那一直从底下到上的去，这个坡度也就起来了。它之所以大家就觉着它会是90度，或者觉着它是85度呢，就它太陡了。